那么对于西欧来说，现在因为已经进入到冬季了，它的气温基本上都是在十度以下，像南欧虽然下雨还可以达到十度以上，那现在在未来两到三天，像这个西欧这一带基本上最高气温是在3到5度之间，气温就比较低了，夜间最低气温是在0度上下，所以它的温差也比较小，主要是低温天气。那对于北美来说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加州的山火呢已经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它明后两天要有一个低槽靠近这个西边这一块儿，所以呢那块这个火区呢有会迎来一场中到大雨的天气，所以啊对于灭火是非常有利的。当然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也听到，那么雨来了之后有可能还出现其他的次生灾害， 对， 也可能带来的。但是东部地区呢，因为五大湖地区这个进入到这个时候，它这个水汽比较充足，只要有点冷空气就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它未来两天也是这样。但其他地区还是天还是不错的，只要是美国东北部这一带，像纽约，未来两到三天气温比较低，基本上都是在十度以下最高气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提醒一下要往北美地区出行的朋友，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还有一些出行的提示。谢谢您，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时间又来到了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贺林。 再次欢迎贺林加入我们这个环球旅行家的队伍啊。 一起找一找年底请假出去玩的理由吧。 刚听到这一句，确实是每周的这一天呢，就是比较的轻松一点， 是 听一些这个趣闻啊，因为我们知道坐在家里听别人的故事，这是一回事情，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在旅途当中能跟我们说的一些趣闻相遇的话，恐怕是旅途当中的一道风景，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对，亲身经历的就不一样了。 这些请假理由到底充不充分呢？大家也可以评判一下。我们今天先从哪个理由开始说起？这个理由比较充分，我觉得是说到了，有一个网站啊，它评选出年度的十大新兴旅游目的地。这个年度指的是什么年度呢？指的是下一个年度。通常在年底的时候，旅行的网站或者旅游的一些机构，他们会做一些评选。这个评选有可能是总结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哪些目的地是热门的，是大家可能比较钟情的。还有一种就是另外一个标准了，展望一下未来 啊，这是旅游专家团队预测的嘛，明年的。 一般我都很好奇，我说怎么能预测到明年哪些地方会火呢？ 可能 这跟双色球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一些现在的数据吧。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不在业内啊，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分析的，但是方法一定是科学的，而且他们根据多年的经验，恐怕会判断出来，比如说有一些目的地，它在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旅行的趋势，它吸引人的一些元素， 对， 包括我也在想，有权威的声音告诉你之后，说不定会劝说你，或者说说服你。 对，可能以前都没听说过，然后这次听说之后就会考虑一下了。 你一考虑，这不就成了吗？明年就火了吗？是吧？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来自一个著名的网站啊，这个网站很有名，有好多朋友在订这个酒店的时候，都会去这个网上看一看， 好像跟书有关系啊，跟书那写法有关系。其实它是查找酒店的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那个网站了啊，不说它的名字了。这是全球的一个知名酒店预订网站，它呢给出了一个叫旅行当中啊规避常规旅游目的地的建议。这家网站的旅游团队，他们预测2019年的十大新兴旅游目的地，说这些目的地当中，这个各种类型都有啊，比如说有旷野沙漠，也有什么热带天堂，啊，就是远离喧嚣的都市的地方 啊， 都会在其中。 自然景观， 说可能会帮助到你，选择一个不太一样的旅行。 是，那排在榜单第一位的呢？不知道大家对这里熟不熟悉啊？是约旦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瓦迪拉姆， 不熟。 不熟， 一定不熟。 我就没太听说过。但这个地方呢，就是地貌非常独特，像有这个红色的沙漠、高耸的岩层和峡谷。大家不熟悉没关系，可能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火星救援》的朋友，这个《火星救援》的拍摄地呢，就有在这里取景。 就是救马特达蒙的那个吧？ 对啊， 是吧？种土豆那个吗？ 就是、对对对、土豆快吃完了，队友还没来。就在这儿 啊，就在这儿种的。 对，可能是在这儿 拍的时候是在这儿 拍的 啊。拍的 对对对对。 约旦熟的这个瓦迪拉姆这个名字不太熟，但是对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还是多多少少有所耳闻， 啊、 叫做佩特拉古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很多的这个古装的电影当中会出现这样一个古城。这古城是什么样子呢？大概的形容一下，你刚才说到的关于颜色的部分啊，说是什么岩层。啊，峡谷啊，红色沙漠，就是泛红泛赤色那种，就有点像是我形容佩特拉古城。它那个电影场景通常是从一个峡谷进去，很高大的峡谷，很狭窄啊。进去之后，马进去以后发现一个宫殿，那个宫殿呢很高大，但是它是那种就是 顶是圆的那种吗？ 不是， 不是弧形的。 它就给你看到一个大门，那个门有点什么样子呢？你看过那个《霍比特人》或者是《魔戒》？就是、 对对对 啊，当年的这个《指环王》，它里面那个宫殿就像是人站在那个宫殿的门口，就像是小矮人一样，因为它那个门槛特别高 啊， 石柱那个样子恐怕有印象啊，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旦的著名的古迹，也是它的旅游圣地佩特拉古城。那刚才你说这个瓦迪拉姆呢，让我想起来，它是不是有关系呢？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 对， 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只是排在榜单首位的，这不得了啊，这是第一名啊。那排在它的第二名的还有一个乌兹别克斯坦的，叫萨马尔罕。 这些名字都还挺拗口的。 萨马尔罕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的话，我们先听个音乐。 等会儿，这是我们国家的， 没错，《 神雕》里面、 没有放错。 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外国国家有关系？ 萨马尔罕在《神雕》当中有这么一段记录：郭靖和黄蓉随着蒙古征西大军，到达了一个地方。这个城呢，非常非常的坚固啊，防守非常严密，久攻不下，怎么办呢？最后采取了一个飞进去的方式，叫做空降攻城。空降破城， 乘着风筝。 对对对对，你看过那个就是新版里面都是风筝啊，就是人就像一个蝙蝠一样的 巨型风筝， 从那个高处悬崖上飞到城里面，攻破这个城。这个城其实就是我们 就是这儿。 当然，传说当中啊， 就 说的这个萨马尔罕呢，其实当时的蒙古大军确实是攻下了这座城，而也是当时的叫一个国家的都城哈。那么这个城市呢？历史当中、正史当中记载的肯定不是这样打下来的 啊， 但是呢，在《射雕》当中有一段这样的演绎，所以哎，一下就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原来哦，在读那个小说的时候，读武侠故事的时候，其实跟这个城市是相遇过的。 不知道跟大家看过的这个电视作品和这个文学作品相关之后，是不是会更加向往这个地方？ 你有情节啊？ 对对对， 是吧？ 这些都是可能是传说的啊，但是确实它的历史上呢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枢纽城市，这是真的。然后呢，它这个名字呢？是乌兹别克语，就是萨马尔罕这个词啊， 是当地的语言是吧？ 对，是肥沃的土地的意思。 怪不得要那个时候要征西的时候。 是啊，然后这里的人呢非常善于经商，同时呢他那个文化古迹又保留的特别好，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对，像大家不知道去看什么的话，给大家推荐几个啊，像有这个叫列吉斯坦神学院，古尔艾米尔陵墓。它这个陵墓，如果大家去过泰国的话，其实跟泰姬陵长得有那么点类似，但是似乎要更加 雄伟。你是说去印度看这个泰姬陵的时候？ 印度，对， 看泰姬陵跟这个建筑是很相似的， 是这个建筑风格有点相似，包括还有古天文台，叫做乌鲁伯天文台，等等吧。大家去 如果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就有一些可以选择的地方。 而我想这个地方还是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讲，至少它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小众目的地， 对， 还没有多少人到萨马尔罕去过吧哈。 嗯， 我们刚才收到的这是排名第二的，在这个榜单当中2019年的十大新兴旅游目的地第二位的萨马尔罕。 嗯， 离咱们其实不算是很远嘛， 不算远，都在亚洲嘛， 可以走一走。 嗯， 刚才说了这个城市的萨马尔罕，接下来第三名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榜单当中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说如果你想远离城市，不想再去某一个大城市的话，排名榜单第三位的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择，墨西哥的巴卡拉尔。 巴卡拉尔， 哎呀，这个 四个字， 对，巴卡拉尔这个名字又不熟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说巴卡拉尔这里有一个湖，它就是以这个湖来得名，巴卡拉尔湖。巴卡拉尔湖呢又叫七彩湖，一听这个就有意思了啊！湖水颜色界限分明，深度和光线时间都会影响到它的颜色 哦。 所以呢，你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深度、不同的角度，你就会看到不同的色彩，七彩湖。不知道有没有七仙女啊？这个远离尘世，说这种感觉呢，绝对让你是有一种身处仙境的味道。 这么一说，它不同深度、光线呈现的颜色不同，我想九寨沟好像也有类似的景色，是吧？ 就凡是有那个水域面积比较大一点，或者水比较多的地方，都有这个可能。 嗯， 海边也有，是吧？ 海边 你看，根据深海、浅海、远海、近海不同 啊，是水得干净。 对对，是，到澳大利亚看得更干净。 是，嗯，继续说一下榜单的第四到第十位啊。 第四到第十。 对，依次是摩洛哥南部小城叫瓦尔扎扎特， 嗯， 哥伦比亚滨海城市帕洛米诺， 嗯， 格鲁吉亚徒步圣地梅斯蒂亚，以及号称非洲避暑圣地的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还有2018年获评欧洲文化之旅的荷兰北部城市吕伐登，阿尔巴尼亚南部小城科萨米尔，印尼博尼达岛，这些地方都是各有风情，都等着大家自己去探索发现了。 嗯，其中这些名字你比较熟的是哪个呀？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一个都不熟。真的，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说印尼的时候，当然印尼我们老提巴厘岛，对吧？ 对， 我们说的都是特别熟悉的名字。荷兰的什么城市，荷兰城市说了那么多， 嗯， 我也从来没有怎么提到过吕伐登。 要么人家说是不一样的目的地推荐嘛， 就一个 都能听过的话， 就一个， 嗯， 就一个比较熟的。还是看一电影 啊， 还是那个就是比较现实历史题材的， 什么呀？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 我也 是，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美好那种回忆 哦。 哎， 是 这个，所以说啊，这新兴旅游目的地，大家听到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就跟我们一样说，嗯，我都不知道这些地方，所以呢，好像没什么兴趣。其实它都是根据大家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因为我们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嘛，中国，我们昨天说过，中国的出境游客到达的地方越来越多，其实也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大家会觉得，哎，有一些地方去的可能次数多了，我们认识的这个地方越来越广阔了， 嗯， 还有一些小众目的地呢，我们就会逐渐进入到我们的旅行计划当中。 是。 2019年是不是你也准备好了呢？准备好了就得走啊，出发，我们得， 坐飞机出发， 对，坐点这个交通工具啊，坐船的也有嘛， 嗯， 但是坐飞机可能是飞往某一个目的地最 比较 快的方式。 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说，如果您在飞机上想要换到靠窗的座位，您会怎么办呢？ 哎，说到这儿，这个是吧？文明旅游啊，文明出行，千万不要霸座， 对对对对对， 你要想换到靠窗的座位，一般怎么办？要么你跟人家商量，是吧？ 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个空乘人员帮助你一下，比如说可能有空座位。 对。 我看到这个，大家现在有一比较习惯了，上去哪儿空着哪儿就随便坐下了， 但其实这样不太好。 对于航空安全来讲，这也是不好的， 是 吧？会提示你说，其实这个飞机这个座位啊，因为你的姓名啊、你的信息都跟这个连接起来， 对 吧？ 对对对， 那就不往下说了啊。 嗯，很恐怖，不要。 所以我们就要说，如果你要想换到靠窗的位置，怎么办呢？你要跟空乘说。但是空乘要是没办法怎么办呢？ 嗯，没办法。大部分情况下，可能空乘人员只会非常耐心的向旅客解释一下。但这个人呢，这个空乘人员就别出心裁了， 聪明啊。 对，怎么回事呢？一位网友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样一段奇遇。他说呀，当他询问旁边的一位男子询问是否要饮料的时候呢，这位乘客就说，我想要一个靠窗的位置， 就是已经跟空乘说了啊，我要换座位。 对，然后空乘就走了，可能没下文了，本来以为，结果呢，后来就拿了一张纸粘贴到了这位男子旁边的机舱壁上，然后这张纸上呢就画了一张关于机舱窗户的画。 听起来你想了谁了？神笔马良。 但是我觉得要是给我，我不能满意。这也太好对付了吧？ 你看看人怎么对付的啊！这网友说了，说他没有告诉大家他坐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他这个照片当中呢，这个纸啊，贴在旁边那个纸，就几笔几画啊，非常非常少的笔画。黑色的矩形的那个边框代表是窗户，内部呢用蓝色的笔勾勒出了两朵云彩。因为你知道这个白纸上你要再画这个白云蓝天，这个不太可能。 对， 所以呢他就用蓝色来画出了云朵，然后底下的几个线条呢曲线，哎，画了一下像大海，像不像你特别小的时候 能脑补 画画的时候 儿童画嘛，简笔画， 画最简单的， 是 通不过的那种。这个网友就是说啊，就是看到这一幕的这个网友，他说这个想换座位这个男的可能原来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登机之后呢，他发现原本是靠窗的地方，其实啊，那个地方是由于他选座位的时候看到示意图和这个飞机上的这个飞机的构造是不太一样的。他选这个座位呢，其实没有窗户，是被这个机舱壁给挡着的。那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个乘客想换座位这个乘客看到这幅画之后是不是跟贺林想的一样不满意啊，但是呢。这个分享的这篇推文是引起了热议，很多人都纷纷点赞，而且是近万次的转发。 对，起码人家挺有心的嘛，没有说我不给你换， 你说的好勉强， 真的真的，机组人员也是很忙的好吗？他要给大家服务，要弄饮料，弄吃的，还有时间给你画画，真的不错了。 因为有一些人就在这个他们分享的一个文章底下就写评论嘛，说哎呀，你获赠这么独特的风景啊，太幸运了。下次要不然你也试试。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以收藏， 是吧？就是旅途上的一个小惊喜。 空乘给你的一幅画， 对， 你们谁买头等舱，你们也拿不到这画。来，我们继续看看趣闻。刚才说到的是飞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在乐园当中的趣闻。说一个日子啊，11月18号，今天是20号， 就是 前天， 上周日。 对，前天有什么事儿发生？前天是什么纪念日？大家没有什么印象啊？1928年的11月18号。第一部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叫《汽船威力》在美国纽约上映。哎，说到这个，想起来谁了？如果你看过这部动画片，或者你知道这部动画片的资料的话，你肯定能想起来一个著名的卡通人物。卡通 就是 动物， 对，动物是米老鼠。 米老鼠， 对， 那时候还只有米奇是吧？还没有米妮呢是吧？ 是一开始是有米妮的， 一开始有米妮， 对，有米妮 啊，一开始就画了一对儿是吧？ 对，他们的形象呢，跟现在其实是非常不像的。 那个时候像老鼠哈， 对，非常像老鼠，以至于让很多人都觉得不那么喜欢。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动画片啊，也是不太适合，不是非常适合小朋友观看的。 那个时候不是为这个群体创作的。 对对对，可能会有一些米老鼠有点色，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些画面。对， 那不很像现在的米老鼠吗？ 后来米老鼠还是相对已经比当时变得绅士很多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子，11月18号就是米老鼠诞生的日子啊。这个刚好今年的米老鼠诞生呢，我们刚才说了一年份嘛，1928年到今年 90， 哎，90周年啊！ 米老鼠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鼠爷爷。这个日本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和米老鼠相关的游乐设施跟前啊，据说那一天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入场时间最长达到11个钟头。迪士尼乐园的运营商他们的公司代表说了，虽然没有正式记录，但是他们不觉得有哪一次等待的时间超过了11小时。这个确实大家的热情很高，没有办法。 我有点好奇，难道就真的是在一个娱乐设施前面排11个小时？ 就是可能有米老鼠那个标志，或者说对这个项目它相关的那个东西吧。 哦，我记得去迪士尼， 你去过那个东京迪士尼？ 对，它应该是会有一个卡，比如说你要在这儿玩，如果排队的人太多的话，你会拿到这样一个卡，你回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通路。 明白你的意思了，它其实是一个统筹。 对，你想你这一天如果11个小时都在排这一个娱乐设施的话，那就没法玩别的了。 你听说过 NCF 吧？ 那是什么？ 像这种粉丝呢，一般他愿意等待11小时，没有办法，劝不住啊。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叫米奇公馆会米奇这样一个景点，以米老鼠的住所为招牌，所以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米老鼠的，就是所谓的厨房啊、起居室啊，还可以跟他一块合影。他们说了，这个景点在18号的时候没有组织专门的庆祝活动，但是自发的人太多了。 鼠粉们， 对，在上午高峰时段呢，他们景区门口已经挂牌子了，是写了那个等待时间啊，入场时间要等待多长呢？660分钟。但是呢，景区里边秩序还是挺好的啊，大家 660分钟，那不就11个小时 差不多？对，就是这样。 哎呀，这个米老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动物界里面可能最受欢迎的卡通形象了吧？ 差不多吧，啊，就是 比那个小猪佩奇还厉害。 现在更像一个小朋友似的一个角色之后，就是不是原来比较像老鼠的时候，对。 其实你要说老鼠厉害，猫也挺厉害。你比如说加菲猫厉不厉害？对吧？ 相当厉害啊， 是吧？我们说到日本呢，还能想到别的猫。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是吧？ 还有起司猫，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 啊，这玩意儿的起司， 就不是那个起司了，就是它其实它有个昵称叫小起，它是一个白肚皮，然后长着灰色和黑色虎斑的一只小猫咪。对。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对猫啊，这个也挺有感情，特别是在卡通形象上， 对猫猫狗狗都挺受欢迎。 而且在有一些美术馆里面，猫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我们看到日本广岛有两只猫咪。这两年以来啊，说执着的试图进入一家美术馆，猫想进美术馆啊，每一周都要很多次要尝试着进这美术馆，都被门卫给拦住了。但是这拦住不要紧啊，他们这个要进美术馆这故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吸引了数百万的粉丝。 猫粉还真是挺多的，我看过这则消息，就是穿着特别板正的保安大叔，然后还戴着白手套，恭恭敬敬的就弯下腰，然后 特别像日本的这个守卫， 对对对，就完全就是那儿的那个感觉。然后一开始是一只小黑猫，然后呢他就想进门去，那个保安大叔就把他往外赶，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非常温柔的把他抱起来，把他放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人马上又跑回来了。 所以这猫，你说它为什么呢？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里面呢正在办一场跟猫有关的展览。 我以为里面有鱼， 全都是它同类。有关于猫猫的图片啊，还有我记得那个图片上有一些关于小猫的雕塑，是一个排着队的小猫的雕塑，它可能想进去。 你们都说你们喜欢猫，真猫来了，你们不让进了， 真是 吧？所以这场这个叫夺门之战啊，在社交平台上传播了很多次。很多人呢都很关注，所以这两只小家伙，两只小猫也成了网红。虽然他们尝试一次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执着的这个信念很招人喜欢，所以美术馆最后决定了收养两只小猫咪，把他们当作他们美术馆的吉祥物，真成美术馆的一员了， 还做了很多周边的纪念品呢。 哎，好了，我们说过了这个猫，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大家跟有一部电影在大荧幕上相遇过，它的名字叫《流浪猫鲍勃》， 对对对， 一部非常出名的关于猫的电影。听听当中的插曲，休息一下。今天的环球趣闻录，请假理由还有很多，下半时段继续回来。One truth bears repeating, a simple solemn phrase. Everything is fleeting, everything will change. Cause all our lives are just sad.Like satellite moments that light up the sky. Satellite moments are just passing by. Satellite moments. 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 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叫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大家欢迎回来。 这个刚才说请假理由，今年年假都休完了吗？ 哎，还没休呢。你也还没休 呢？还没休呢。 对啊， 同病相怜啊。 哎呀，还有机会休吗？ 有啊有啊。 我热爱工作，我还是奉献给工作好了。 哎呀，这个说的他们特别爱听。休假的人特别爱听，找你提本。我们、 没有同事听见吧？ 祝福一下这个正在休假的袁一啊！ 是啊， 这个假期快乐。还有好多的请假理由。我们今天说到这些地方呢，很有可能有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美术馆，有的可能是一个咖啡厅，有的可能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原来可能被忽视掉的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所谓叫小网红的这一面的，就是粉丝们来讲， 网红 也不对是吧？那叫就是红人吧，是吧？或者叫这个流行文化啊，女生对这个东西欢迎吗？ 还是 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如果说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啊？ 我反正挺喜欢的。 皮卡丘啊， 皮卡丘 这个 就是特别可爱。 你第一次遇到皮卡丘是多大的时候？ 我没有遇到过皮卡丘， 我 特别想要遇到它，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吧？神奇宝贝。 从那个里面看到。 对， 后来是不是好多的像游戏里面也会出现 对 皮卡丘的形象？ 我到现在一直在好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你觉得它是什么？ 我说不出来，那个就什么都像， 就是好多人说它是老鼠，但我内心不接受。 你不接受它是米老鼠一类的东西？ 对，就是它太可爱了，但是老鼠就不那么可爱。 他们还是这么说嘛，叫宠物小精灵。 对， 是吧？这个我看到原来有一种就是那个虚拟现实游戏，是吧？ 对， 好多都是抓它嘛， 就是用那个精灵球把它们圈养起来。 我们要说这个皮卡丘呢，最近在日本啊有一款新的产品。日本知名的甜甜圈生产商叫甜甜圈先生。我对这个我就一点也不知道啊，他们还说是知名生产商， 是本土的一个品牌。 他们推出了一款新的甜甜圈， 就叫宠物小精灵皮卡丘造型这个甜甜圈。 嗯， 因为部分的产品长相不太可爱啊，所以呢，这个母公司他们的公司决定要把这一批产品全部都让它下架。 好惨啊！ 你问问啊，打听一下有没有处理的。你说全买了？ 是啊，就不好看，好吃也行啊。你觉得皮卡丘这个配色它是什么味儿的呢？ 应该是 香蕉、柠檬。 就是这种亮的这种， 对，它是黄色的，然后黄色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大概是香蕉口味。 你说那个原来八七六那个小人儿，就那八七六 啊，就我们那个， 它也是这种颜色色系的吧？ 对对对， 是吧？ 然后它那个皮卡丘的眼睛还有那个耳朵上面那块，大概是巧克力味的。 哦，你都想象出来了？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这条微博，当时， 你吃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过就皮卡丘造型的东西？ 嗯，有过小饼干， 嗯， 但是我就觉得。它不好看的话吧，你不想买它，但它太好看的话，你又 舍不得 吃它。 现在流行那种就是小狗那个蛋糕。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哦， 你通常是从哪个爪子开始吃？ 哦天 哪， 我就闭着眼，然后只要第一勺铲下去之后，已经把它破坏掉之后就 OK 了。 要不说你们这些人是两面派呢，你们都敢买，我连买都不买。 你是个大善人。 哎，这个说的甜甜圈先生这家公司，他们这个事情就是发布这个消息之后呢，其实好多粉丝还真的是在等，真的是在等这个产品的出现。 哦， 等了几个月之后呢。本来说有一款以皮卡丘为主题的手机游戏也是要定在这个月的16号，就上周嘛，要上市的。然后这个甜甜圈先生在手游推出一周之前就开始预售他们的这个甜甜圈，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啊，大家共同的宣传一下，大赚一笔。谁知道这个生产过程呢出了差错了，所以他们说这甜甜圈外观走样或者变形，说到的多可怕，说那个。它不可爱，反而有些吓人，有些恐怖啊 呀！ 因为这个东西要是做不好，恐怕也是 真的是， 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像什么。 就后面说是因为这个走样的皮卡丘呢，眼白的部分，就是出现在了黑眼球哦、原来的样子呢应该是眼白在黑眼球靠上的位置，但现在的版本呢却出现在了，它这说反了吧？应该是黑眼球在眼白的正中间了，然后就是看起来像。直勾勾的瞪着人看， 他就是这意思嘛。原来，应该肯定是黑眼珠在中间嘛。 是啊，是啊。 旁边是眼白嘛。 嗯。 现在把眼白弄中间了，黑眼珠在一圈了。 啊，难以想象。 你想一下贞子啊。 啊，天哪！ 还真看过啊。 嗯。 这胆子还挺大。 太恐怖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得一下从可爱变成了恐怖。 是。 皮卡丘变成怪物，说他，你看着那个造型的甜甜圈，你总觉得他盯着你。你走到哪儿，他都盯着你啊！ 那还不如赶紧把它吃掉。 所以网友们说，走样的甜甜圈呢，是出自这样一个专业的烘焙的连锁店啊，大师水准啊！所以这个连锁店的母公司发现之后呢，宣布要暂停销售这个皮卡丘造型的甜甜圈了。 嗯， 接下来是不是他们还会推出啊更新换代的更恐怖的产品呢？啊，拭目以待。是。 不过，喜欢皮卡丘的朋友，如果吃不到这个甜甜圈没关系，最近皮卡丘的大电影。 啊，是吧？ 出来了，对，叫做《大侦探皮卡》《大侦探皮卡丘》。 哦，我这是以为真的是一大大侦探， 大侦探皮卡丘。对，而且呢，里面的配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那个死侍的扮演者，我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名了。 哦，瑞安。 大概反正就是死侍的扮演者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预告片啊，真的特别可爱。而且呢，你不觉得皮卡丘的形象跟这个死侍扮演者的这个声音 啊，渐渐的 搭吗？就是一开始会觉得，皮卡丘大概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其实她是一个少年，或者说 渐萌渐萌的。 对对对对对，还反差萌吧，挺有意思的。 说这个呢，其实日本的动漫的最近的好像还有好多动作，你比方说那个龙猫的重映。 哦， 会在中国 是吗？龙猫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龙猫从来没有在中国大荧幕上出现过。 龙猫也是一直是一个谜，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一个生物。 对对对 对 ，就是每次说的龙猫，我都想唱兜兜龙，兜 兜 龙。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说到的甜甜圈下架了之后不可怕。下面我们说这个薯片啊，这是大家可能接触的更广泛的一种食物了。薯片是不健康食品哈。 对，油脂太多。 对你们健身人来讲，肯定这个东西是不能多吃的。 但是会特别馋。 很多人如果买薯片的时候，你恐怕都会要看一下这个薯片的保质期如何。 对， 因为这个油炸产品它也是有严格的保存的期限的。那么我问问大家，你买一袋过期26年的薯片，你还敢吃吗？这是英国的这个媒体报道的，说这一袋古董薯片在网络销售平台网站上拍卖。起价16英镑，约合142块钱人民币。 这个薯片呢是奶酪的洋葱口味，然后这个塑料袋的包装，最佳食用期限，它的期限是1992年11月7号。 哦天哪！ 英国出现这个事儿，它不奇怪哈，因为英国这个土豆鱼土豆，土豆鱼土豆啊， 就是 为了 丰富一下 口感， 单调的，那也很难以想象。 除了，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1992年之前生产的嘛。92年11月7号要过期，卖家呢就是说翻新厨房的时候，在他的橱柜的后面找到了这袋薯片，他们家从那个年代开始，一直也没有做过任何的翻新啊。也没有搬过家、最后一次翻新厨房突然发现了一袋薯片，哎呦，26年前。他就说鉴于这个年代啊，薯片看似相当完美，找不到任何的生产信息了，反正大概其就是80-90年代产品吧。 一袋中年薯片。 中年薯片。 对啊、然后卖家在商品信息栏中描述的这个薯片说是新、全新、未使用、未开封、无破损物品。即使是这样我也觉得有点重口味、虽然你可能不会去吃它啊。 那你买了干嘛使啊？ 就是 收藏。 有人评论嘛，就可能是一种情怀嘛，可能他买这个东西只是因为他那个年代，可能他不是一包薯片、比如说他是一个当时的随身听或者是一个磁带，都大家都愿意花一个高价钱去买。 那个、我能理解，这玩意儿买回来就放那看见的是一点薯片是吧？ 好吧， 再没有任何其 他 用途， 给他找点理由。 这个薯片拍卖的收入、他们将会捐给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帮助女性的慈善机构、通常来说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的结尾，哎，都是团圆美好的。同样发生在英国的趣闻有很多，今天也不例外啊！这个英国呢，在赛场上最近又出了一件、特别古怪的事情。英国一个足球裁判叫做戴维·麦克纳马拉，他遭到禁赛3个星期的处罚，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般裁判遭到处罚，就是他肯定有不公的行为， 对 吧？啊，他肯定是哎偏袒哪方了，或者吹黑哨了。哎，这回据说不是啊，这些都不是理由，因为他在执法一场比赛的时候啊。哎呀，其实还没吹哨呢啊，就忘了一件事情，忘带一东西了，忘带什么呢？不是哨子，是忘带了硬币了。开赛之前硬币干嘛要用的？ 哦， 抛硬币，对，掷硬币，要看一下哪一方先发球，选择这个场地。哎，他让两个参赛队的队长怎么办呢？没有硬币，他们你看啊，上场之后都穿的运动服，你说哪儿也找不着硬币去是吧？ 对， 又没有许愿池，没办法， 随便捡一个还行。 所以没办法，到最后他想了一办法，他说来吧啊。脆丁壳， 石头 剪刀 布， 就是拿这个方法来决定一下哪方开球， 这就被罚了。 这事儿你得有规定的，按程序走，没有硬币、你当什么裁判？ 就我看一些西方影视作品，好像对他们来说掷硬币也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事儿，就硬币说了算、 这个程序绝对是他们要保留，就是他们一定要遵照这个规程走、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发当天呢是在10月26号曼彻斯特举行的叫女子超级联赛开赛之前、根据比赛规则，这个裁判啊他应该是以掷硬币方式来决定开球球队的、然后呢他忘哪儿了呢？他不是直接忘带了、他把这硬币啊给落更衣室里边了、于是呢他让这两个队，一个的是曼彻斯特城队和雷丁队，两个球队队长以这个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输赢，然后赢的一方开始开球。 原来如此 然后英格兰足协分析了一下，说这个裁判啊，他承认没有本着符合比赛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受到了从26号开始禁赛21天，也就是3个星期的处罚。如果不打算对英格兰足协决定来提起他的这个抗诉的话，那么他将在12月17号重返赛场。歇3个星期，差不多就是小一个月了。 是，哎，反正要是违反人家规定了，那也不冤了。 冤不冤这另说啊。就是刚刚你听到其中有一句话叫"没有本着符合比赛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通常我们在传统的印象当中，掷硬币，因为这就是个最简单的二进制嘛，对吧？ 对对， 掷硬币这个方式应该是最公平的，对吧？ 应该 你也觉得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我也觉得是啊。但是后来我问了旁边几位这个。就是大概这那个分析能力比较强的人，他们觉得啊，他们说有很多科学家提出说掷硬币的方式并不公平， 是可以在你抛的过程当中抛的瞬间来 你想说有那个黑幕是吧？其实这样啊，他首先说了一点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比较牵强，你听一听啊，他说掷硬币你能决定100%它是竖着落在地面不是它是平着躺在地面上它不会竖着吗？ 那竖着肯定 是要这是一个理由 啊， 这是理由、 啊、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根据测算说那个硬币如果你抛起来的时候硬币的某一面是朝上的，比如说正面朝上的、头向朝上、那么它出现在落下来的时候正面朝上的几率大概是51%。 不是50%， 多那么一点点。 这个呢，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来确认，但是我看到了这样的分析。哎，你就说世上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吗？如果我们把执迷这个方式把它抛弃掉，还能用其他替代的方式来决定哪方先开球吗？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 是吧 方便的。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非诚勿扰》第一部里面怎么告诉你的？ 忘了，说什么呢？ 那个弄一桶，俩人把手套进去。 哦，就是 石头剪刀布， 套到里面来石头剪刀布， 这样你就不会作弊了。 对，因为好多人特别有技巧的，就是在出的瞬间就可以变。 嗯，哦，你是找。